看古城要去平遥，如果两个都想看的话呢，就要去丽江。但是周庄有水，却不是大战故地，平遥有古朴的建筑，却没有大运河，丽江有城也有水，却没有台儿庄这样丰富的文化积淀。来到台儿庄古城，既可以看到古运河，又亲临了大战故地，还能触发思古的忧思，又能领略古老的文化，享受时尚的生活，一举多得。所以说，来到台儿庄就等于同时去了周庄、平遥和丽江。见到过很多美的地方，要么一条河，要么一条街，要么一条路，只是多多少少的会显得有点单薄，就好像当年被火柴盒式的小楼引领的那些很多的乡镇大道，看点只在街边的一栋房子，哪怕向两边再延伸几米就没有什么看点了。快餐时代打造的很多景点都是这样，顺着单一的线禁锢了很多游人的思想。相比较而言，台儿庄可能更精致一些，更厚重一些。庄里面有很多条河，很多条街，每一处也要细致得多，东走走西看看，基本上看不到残缺，有经度有纬度，一个街角一处河边，横着看竖着看都是那么的紧凑，非常的可贵。就好像有一位摄影朋友说的那样，如果你想拍完整个台儿庄的话，三天五天拍不完，在这儿住上一晚我就信了。 飞过那高山，眼前是阳光灿烂，辽阔蓝天。 历史上的台儿庄是一座商旅琐翠、居民绕脊的运河名城，出现在汉代，发展在元朝，繁盛于明清时代。根据《泽县志》记载，台儿庄跨漕渠，当南北孔道，商旅琐翠，居民绕脊，村镇之大，甲乙一邑。清高宗也御赐为天下第一庄，在当年呈现出了商贾以利、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的繁荣景象。 我不想放弃，只想离开，我没有选择，一片空白，我不要选择，我想离开，我没有选择，坠落尘埃，我不要选择，我想要自由自在，我没有选择，海外期待，我想要自由自在，快离开。 在明万历年间，京杭大运河徐州段因为黄河多次淤塞，南北交通中断，于是不得不耗费国力开闸行运，从微山湖东南段韩庄出口取到台儿庄，向南直通邳州。到了清朝初年，台儿庄已经成为一座非常繁华的城镇，城市人口最多的时候达到了6万多人，也作为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台儿庄当年也是云集了大批的晋商、徽商、浙商、闽商和粤商，是辐射苏、鲁、皖、豫地区一座非常重要的商贾城市。城区内现在也保存着长达3公里的古运河河道，以及明清繁荣时期的街巷和码头等遗址，被中外专家誉为京杭运河仅存的遗产村庄。但是台儿庄最响的名头是什么呢？上学的时候上历史课，有一节印象特别深，那一节叫做台儿庄大战。抗战时期的台儿庄大战是中国最惨烈的一个战役，历史上给它的定位是，它 他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战役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改变了国际视听，也消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歼灭了日军大量的有生力量。此次大捷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以来，继平型关大捷等战役后，中国人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战役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这次战役基本上将台儿庄这座运河岸边的千年古城也夷为了平地，但是也因为这次战役，使得运河岸边这座古城和波兰的华沙一起，成为了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因二战炮火毁坏而具有的世界文化遗产价值而重建的城市。 一送你一个红纸，盖着个下了山，秋风一个细雨，盖着个缠绵绵，山上一个夜路，声声哀嚎，树树里个梧桐，叶呀叶落完，问一声情人红军啊，提示你个人马，该吃个再回山。 台儿庄古城，一座二战遗址保存最多，被世人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的历史圣城。台儿庄古城，古运河畔唯一一座八大风格建筑融为一体，72座庙宇汇于一城，南北交融，东西合璧的文化名城。台儿庄古城拥有京杭大运河上唯一一座完整保存的古码头、古泊岸等水上设施，被世界旅游专家称为活着的运河。台儿庄古城，中国唯一一座拥有14华里水街水巷，乘坐舟楫就能够游遍全城的东方威尼斯。歌名说 将军，开支个望月亭，望月一个亭上开支个大高台，台高一个十丈，白玉柱雕龙一个画凤，是个网红台。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台儿庄古城被乾隆皇帝赐为天下第一庄之后，在运河上走走逛逛，简称走运，非常即兴的词。当年歌声十里夜不罢市，寻梦台儿庄，梦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但是在庄里面的夜晚确实不凡，不说纸醉金迷，倒也是灯红酒绿，目眩神离。所谓西风瘦马，千里走单骑，四月天，在台儿庄似乎可以把古今中国最美的词全部囊括在内。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天下第一庄台儿庄。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见到你心就慌张， 台儿庄的这条街啊，叫做月河街，全长280米，是台儿庄最繁华的古街之一。因为处在月河的北岸，所以叫做月河街。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发挥着为过往船只提供服务的功能。在清末明初，月河街有商铺40-50家，建筑以2层为主，局部有3层。店面临街，住宅临水，北雄南秀的两种风格在这儿实现了统一。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原汁原味的明清建筑所剩无几，但是古运河北岸的顺河街、月河街和丁字街等等街巷地基依然得到了保存。在重建这些古商铺、古民居的时候，有着历史的依据，使得这里重建的古城基本上是历史的重现。这些古街巷、古民居顺着河而建，布局非常灵巧又不失庄严，参差蜿蜒，错落有致，体现了台儿庄古城南北文化交融之地杂而有序的建筑风格。这种多元的文化特征给你一种无穷的回味。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红楼梦》讲述了贾家、史家、王家和薛家四大家族的故事，其中的爱情故事更是让很多人哭了很多次。随着跌宕起伏的剧情，让红迷们激动着、难受着，满眼都是黛玉的悲伤和艰难。看红楼啊，真的要比韩剧里面那些欧巴、思密达等等剧情精彩1万倍。不过《红楼梦》的故事属于江南的四大家族，在台儿庄的历史上也有四大家族，台、花、玉、马。今天呢，我们来讲讲其中的一家。 台儿庄古城中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花府又被称为含英堂，是明末清初台儿庄四大家族当中花家的府邸。花家的人啊是回族，祖上在元代曾任打鲁花赤，这个职位呢是当年成吉思汗在各城郡设立的一种官职，相当于都官。明代的时候改用汉姓的时候啊，这一家人便用花来作为自己的姓氏。花家先是与台家、玉家两家联姻，与台家同为早期定居在台儿庄的家族之一，因此过去台儿庄又被称为台花庄。清代绿营军常常驻扎在台儿庄，花家的子弟也大多都在军中任职，军营当中根脉深厚，人口众多，乃至当时有花瓣营之说。花家大院在古城的东面，北面靠着大衙门街东段，东面临着古城的游乐场。花府有一座婚俗博物馆，庭院里面的雕刻艺术处处透露着古香古色的庄重韵味。 忘不了新愁与旧愁， 来到台儿庄不仅能够亲自走进深宅大院听听大户人家的故事，还能沿着大沿门街，沿着这条街体会一下台儿庄城区的水上设施。历史上的台儿庄啊是洪水走廊，地势低洼，按说在古代一般都不会选择在这种地方来建成，可是因为嘉运河的开通，台儿庄就成为了京杭大运河中段的漕运枢纽，必须在这儿筑城。聪明智慧的古人用筑高台、开水街的方式解决了地势低洼的问题。战前的台儿庄城区啊，有18个大水汪，14华里的水街和水巷，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水城。在重建古城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要不咱们只恢复当年的地上建筑，就不要再恢复水街和水巷了。但是市长认为，在城区拥有水街水巷的欧洲只有威尼斯，那么东方只有台儿庄。这东西的两座城市也反映了人类趋利避害、利用自然的智慧，这样的水工设施和景观怎么能不恢复呢？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恢复之后的水街水巷，乘着船来到古街的任何一个地方。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流不断的绿水悠悠。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I am Marisa from Thailand.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 Marisa 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ค ่ะ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Just watch.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梦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今天呢，我们来到台儿庄古城。刚刚说到了台儿庄古城的街巷，说到了它的大户人家，还说到了它的水街水巷。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台儿庄的道生酒坊。台儿庄啊，因为水运而兴盛，在康乾鼎盛时期，在台儿庄城内有各种各样的酒坊十几家，外地生产的各种美酒也通过运河汇集到台儿庄来卖，各种的酒肆酒店不计其数，由此也兴盛了运河的酒文化，至今也影响着台儿庄当地人的日常生活。道生酒坊始建于清乾隆五年，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在2010年原址重建的。道生酒作坊复原区再现了当年酿酒作坊的旧貌以及酿酒的流程，大家还可以现场来品尝现酿的酒。原道生酒厂内啊有一个酒窖，大窖池三口，百斤的储酒大缸50多个。兴盛时期听说雇佣的酿酒师和伙计就有40多人，每天产白酒500多斤。新酿出的白酒在蒸馏当中舍弃了头和尾，将中间的优质原浆入坛泥封下窖储藏一段时间之后再出售。道生酒坊用这种工艺在运河岸边酿酒200多年，建国之后酒坊从原址迁出，并入了枣庄中仁酒业有限公司。听说在再建酒坊的时候，从地下真的挖出来一批窖藏的好酒。1995年的时候，考古专家在徐州狮子墓的汉墓当中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兰陵酒，陶制的酒坛泥封上面写有兰陵贡酒的戳印。而这道生酒坊的烧酒和兰陵酒啊同属于一类，都是用5种谷物为原料，再经过发酵蒸馏而获得的酒浆。源远流长的大运河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酒风和酒俗，运河古城台儿庄也用它南北交界的区位优势，使得运河的酒风俗呈现出来一种独特的魅力。运河的酒风俗既是仪式的传播，也有心理的继承。台儿庄人爱喝酒，喝酒也豪爽，当地有一句俗语叫无酒不成席，但是台儿庄人如果论酒量的话比不上蒙古人，论饮酒的猛烈程度比不上东北人，但是台儿庄人饮酒这酒桌上的风俗和礼节可不少。这里的船民和商人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户人家，而是举目无亲的移民，所以为了寻求照应，这些外乡人啊结拜成生死弟兄，他们歃血为盟，对着苍天来宣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信弃义，天理不容。在这种肃穆的结拜仪式上，他们用大碗喝酒证实了各自的真诚。 以前说喝酒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老头儿到村口的供销合作社，让店主用粗瓷的大碗从酒缸里面舀上小半碗酒，接过酒就地一蹲，鼻子对着酒深深地吸上一口，微微一闭眼，然后喝到嘴里，但是并不立刻下咽，慢慢地顺进喉咙，然后从衣兜里摸出几个花生米，远远地抛在嘴里嚼吧嚼吧，心满意足地回家去。有的人啊，连个花生米都没有，酒到肚子里了，立马用手把嘴捂上，唯恐跑了酒气儿。过了老大一会儿，才从这个柜台一个盐粒儿丢到嘴里，也能把这一碗酒喝得有滋有味儿。还有就着蒜瓣的，就着辣椒喝酒的，一口酒一个蒜瓣，或者一口酒一个辣椒，辣对辣，喝的嘴里丝丝有声，额头微微冒汗，好像喝了琼浆玉液，酒入肚，仿佛自己也就成了仙。 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大锁始终在心头。在家门口 还是装以前的酒啊，散装的比较多，家里面来了客人，提上个小瓶到小卖部就去打上一瓶，或者装在罐头瓶里。后来呢，就有了很多的瓶装酒，但是不像现在包装花样非常的多，基本上都是用手榴弹型的玻璃瓶装起来，商标也大多都是高粱大曲或者高粱二曲，没有标明地瓜什么酒的。喝的地瓜酒大多都是散装的地瓜烧，没见过瓶装的地瓜酒。因为酒是用手榴弹型的玻璃瓶装的，所以人们也常开玩笑说，走亲访友拎上二斤酒就像拎上两个手榴弹。台儿庄的人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这似乎也有梁山好汉的遗风。虽然现在不用大碗了，但是小杯也不用。高档一些的酒店呢，目前也有标准杯，都是三两三的高脚玻璃杯。究竟是什么人最先开始兴起来用这种杯子也不知道，但是一瓶白酒正好倒三杯。一般的酒店酒馆会用二两五的白瓷杯，这一杯酒啊正好倒四杯。酒呢一般是白酒，度数啊一般是38度。枣庄人并不太喜欢喝高度酒，当然也可以喝啤酒，但一般会按照白酒啤酒1:6的比例来折算。大家可以算算，和好朋友去台儿庄约顿酒吧。 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一个人的没事没事怎么做？ 那就让我来帮你，帮你顶顶火，再加上一个帮手，帮手也不错。 不敢品尝异地小吃的人，不算会旅行的人。相信人的一生不会有太多机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就算难吃也要尝尝有多难吃，别让你的旅行只装饰了你的眼睛而荒废了你的味蕾。 欢迎回来，这里是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说到台儿庄古城。台儿庄呢在山东，其实一说到山东啊，大家涌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煎饼卷大葱。没错，这个煎饼卷大葱呢不仅是山东特产，台儿庄也是台儿庄当地的特有美食。说起来啊，这个煎饼卷大葱还有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呢我也是今天刚知道，赶紧来分享给大家。在古时候啊，有一位富家小姐爱上了一个穷秀才，按当时的观点，两个人结合必须门当户对，只有这样父母才能同意。但是这位千金大小姐和穷秀才的爱情，当然父母必须的反对，但是小姐啊死活不肯顺从父母。于是呢，她的爸妈就想了一个计谋。有一天啊，小姐的父母把秀才叫到府里，说让秀才写一篇文章，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达到他们的满意，就答应他跟小姐的婚事。秀才一听就爽快地答应了，于是管家就把秀才锁在了一个废弃的屋子里面。其实啊，这正是小姐父母的诡计，想把这秀才饿死在屋里，好让他家闺女断了念头。秀才在里面埋头写了一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自以为写得很好了，但是没人来看，也不见有人来送饭。正饿得咕咕叫的时候，这家小姐知道这件事儿了，又气又恨。不过这家小姐呀，不蛮干，特别聪明，她想了一个特别奇妙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煎饼烙得特别薄，看上去啊就跟写字用的纸一样，还把大葱做成了笔的模样，让下人给秀才送过去，公开的说这是送纸和笔。秀才收到之后就明白了小姐的心意，赶紧把这煎饼卷起大葱，大口大口的吃，就这样维持了生命。一个星期之后啊，父母来到这个院子，看到这秀才还活着，非常的震惊，当时上天显灵，没有把这秀才饿死，赶紧答应了他们的婚事。后来呢，这煎饼卷大葱啊就流传下来了，成为当地别具风味的一种美食。这故事啊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我呢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不过我也确实觉得啊，这山东的煎饼确实薄如纸，吃起来啊有的时候跟吃纸差不多。当然来到台儿庄，除了能吃到山东人爱吃的这个煎饼卷大葱之外，还能吃到其他地方吃不到的，比如说黄花牛肉面。这个呢可能也跟大运河的渊源有关系啊，北方人爱吃牛肉但是不产黄花，南方人啊爱吃黄花但是不爱吃牛肉。哎，江南江北的饮食习惯一融合，就碰撞出来这个黄花牛肉面。黄花牛肉面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又清爽，味道很厚重很饱满，但是前味儿中味儿衔接紧凑，吃完饭之后啊，你还会觉得这个口有余香，并且对这个脾胃寒凉气滞胃痛有着明显的食疗作用。同时这黄花牛肉面所选用的牛肉汤营养价值非常高， 含有牛骨当中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经常喝汤也会让人健康长寿。听说这个黄花牛肉面呢，它的创始人啊叫做宋师傅，牛肉面哪儿都有，这个宋师傅呢就将牛肉面的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啊，就面的制作工艺和佐料的配置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整理，融合了饮食文化的精髓，也加入了一些温补散寒理气作用的中药，并且配上了纯正地道牛骨熬成的高汤，正式成为了黄花牛肉面。去到台儿庄呢，一定不要忘了来一碗。除了这牛肉面呀，运河石头大饼也不错。运河石头大饼始于北宋初年，是鲁南和苏北运河两岸的传统地方名吃。这个大饼呢，融入了很多的原料，外酥里嫩，油香绕舌，香脆可口。历经百年发展，也采用了传统工艺，又加上了现代的加工手艺，研制出了甜的、五香的、牛肉的等不同风味的大饼。而且呢，这个石头饼啊，石头当中含有很多的铁和钙，大饼吸收之后吃了更健康。目前呢，这个运河石头大饼还被誉为是山东名吃，山东电视台推荐美食，荣获枣庄市美食节的三等奖。说到这儿还真得尝尝哈。最后这道菜啊，我个人极其爱吃。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台儿庄作为南北交通枢纽和不同文化交融的地方，各个地方养的鸡呀，也随着外来人口汇集到了台儿庄，经过自然杂交，形成了一种相对定型的鲁南鸡种，为这个辣子鸡的开发奠定了基础。相传啊，枣庄的辣子鸡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在餐馆酒店出现了。正宗的枣庄辣子鸡选用的是薄皮辣椒和黑腿红公鸡为主料，公鸡呢是在山地或者是瓜地里面放养的比较好，体重大概在1斤半，辣椒啊也必须得是半红半紫的薄皮辣椒。想象一下，这样的辣椒，这样的鸡做出来的枣庄辣子鸡该是什么样的味道，相信为了这个辣子鸡啊，也得来一次自驾游了。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听游天下的全部内容了。相信为了这个枣庄辣子鸡呀，也得来一次台儿庄。而且呢，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目前呢 ,FM999 联合神州国旅在4月10号就组织了一场台儿庄的自驾四日游，就会去到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除了台儿庄古城呢，还会去到天下第一故，具有中国富士山之称的抱犊故。春暖花开了，赶紧说走就走吧，约个酒，约个饭，约个台儿庄。而且呢，这次自驾游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四日游包含台儿庄古城、熊耳山以及抱犊故的景区门票，住宿方面呢也是四星酒店标准或者是准四的特色古城客栈的标准。而且呢，在自驾过程当中还会有我们神州国旅的专业领队来带大家来玩，非常的安心放心。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来咨询报名，客服电话呢是400-010-0808，或者呢也可以关注周游俱乐部的微信号以及神州国旅的天猫旗舰店来报名咨询。价格，哎，我刚刚是不是没有说价格？价格呢是每个人1360块，包含三个王牌景点的门票和三晚的四星标准住宿，是不是很超值？而且呢，为了让大家可以吃好玩好，在人数以及车辆数量上都是有限制的，所以如果想去的话呢，就赶紧来报名吧。出发日期是4月10号。好啦，这里依然是天游天下，我是孟阳，明天不见不散喽，赶紧报名吧，拜拜。